法治不彰的重大挑战。文章又说，新一份施政报告拨乱社会乱了的节奏，用清晰施政理念和有力举措突破困局，正是对香港最好的负责，对市民最好的交代。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68点，升104点，成交金额56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5点，升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9.4跌6，盈富基金27.7升0.5，建设银行6.3升2仙，友邦保险75.7升6.5，美团点评系90.65升2毫，汇丰控股60.7升6毫，新鸿基地产196.6升4，中国平安94.55升2.5，中移动66.1升1蚊，安踏体育74.5跌1.1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5，英镑10.023，瑞士法郎7.896，澳元5.318，加元5.941，新西兰元4.938，欧元8.686。每百日元兑港元7.2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48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1点，跌21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69美元，卖出149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呈祥道方向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呈祥道方向荃湾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另外大埔道石硖尾段啦，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呢一段都系挤塞嘅。伟业街方向油塘咧，骏业街一段都系繁忙。而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方向工业村近住日出康城非常挤塞，龙尾就排返去将军澳运动场。最后提提揸车朋友啦，梳士巴利道仍然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天星码头方向第一二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Jules， 你系一个搏击教练啊！如果系一袭击你嘅话，你会攻击佢边个地方呢？ 托佢个鼻，最痛啊！咁我咪可以跑走咯。 Hello， 我是 Jules， 我是来自台湾的搏击教练。想知道我揀艾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I'm not 圈太过多，此刻太在意。我必须降水降温，其实要降湿。将开双耳朵，同一我听咗有下次。刺激痛失我耳蜗，攻击隔膜线。你歌曲情深够深，我令你满意。 嚟到星期四下昼嘅三点二啊，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晴喺度， 系啦，嗱，咁啊，一阵间我哋转头咧，就我哋今日嘅回魂 live， 系啊，好高级嘅 Fuse 啊， 系啊， 好正， 我见到嗰、那个今集嗰个嘉宾拎住嗰个 saxophone 入嚟嘅时候，我又。 好值錢啊！ 正啊，咁樣 古董嚟。 係啦，嗱，因為一陣間咧，我哋就會係有幾位嘉賓啦，佢哋會係唱啲 blues 嘅嘢。 冇錯。 咁啊，亦都介紹嚟緊香港一個咧係藍調嘅音樂節啦，咁樣。咁我哋就揾一首歌去到 tag， 跟住呢一班嘅嘉賓出嚟。 嗯。 係啦，咁因為佢哋呢一隊樂隊咧就玩係 rockabilly。 係。 咁原來 rockabilly 咧同 blues 咧係有啲淵源，有啲親戚關係嘅。同埋佢哋都會參與喺佢哋今次呢個藍調嘅音樂節之中嘅。先聽下有 The Boogie Play Boys 啊，有呢首舊嘅作品，作品嘅名稱叫做《親親你面頰》，係咪有嗰種復古味啊？ 係 ，OK 啊。玩 blues 喎， 係咪應該用嗰個形容詞出場啊？好高級， 好高級我啦！今次呢單嘢又係，我哋第一次有 saxophone 嘅出現 啊！係啊，好驚啊，好驚喜！ 嗱，我哋請嚟咧就係因為嚟緊喺十月啦，到十一月期間咧，其實係有一個係音樂節嘅，叫慘島藍調音樂節。 好慘啊個名！ 係啦，我哋揾嚟佢哋其中三位嘅搞手咧，就上嚟同我哋講下 blues 啦，講下我哋有幾慘啦，講下呢個 music festival 啦咁樣嘅。有 Tommy Chan 啦 ，hello， 你好你好， 係啦，跟住有佢啲 saxophone player，hi Andrew，hello，hello， 另外仲有今次因為佢哋有 cam 啊，咁所以佢哋方面其中一個咧係成日去 cam 嘅， 係搞 cam 嘅咁個專業嘅。 Hello，Andy，OK， 喂，嚟到第二屆嘅咯，我想問如何啊？今年即係因為有第一年嘅經驗啦，咁嚟到第二次再搞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容易啲啊、吃力啲啊，定係點樣嘅咧？其實 今年其實話曬第二年搞咧，就其實 搞落去輕鬆咗嘅，都大概知點搞啦。之前其實我哋未搞過音樂節啦，都瀨氣嘅。咁不過就今年要揾多啲新嘅刺激啦。譬如好多上年揾過嘅，我哋未必會想再重複上年嘅即係成功咁樣。咁啊，今年我會做轉咗少少嗰個主題嘅。上年咧做好多係啲好城市嘅藍調，啲五六十年代啲即係黑人開始入醒啦，插電啊音樂。今年咧我哋會即係原始少少，玩翻啲可能特別係1910幾、1912幾好早期嘅藍調咯。 哦，有咩分別㗎？我想問，即係嗰陣時嘅藍調同城市啲嘅藍調係啦，一個強調話係插電㗎啦，咁再原始啲係真係純吉他定係點樣咧？嗰啲 係因為插電唔插電啦，咁講緊樂器用品都好唔同啊。插電嗰你有電吉他啦，你有電 bass 咁啲嘢係大聲啲嘅，其實咁又會有真鼓啊。sorry， 應該話係啊爵士鼓啦。但係如果係跟喺鄉村年代咁冇電冇成咧，咁電吉他、電 bass 絕又唔存在啦。咁木吉他學你話真係啱嘅，係最常用，只彈只唱，啲規模細啲啊。一嚟因為聲音唔可以傳到咁遠，冇咁大聲。 同埋話題都好得意嘅。因為咧藍調係好記錄到嗰陣時嘅黑人嘅生活啦、苦難啊之類之類。咁鄉村嘅藍調早期啲，好明顯就係佢哋去耕田啊，即係啲好 raw 嘅嘢嚟嘅。慢慢入到城市，開始即係揾到錢，紙醉金迷啦，可能啲即係錢啊，即係 女人、啊、 色欲都市咁樣， 物質追求啊嗰啲。 女人都係一個好常見嘅話題嚟嘅，呢、這個就貫穿由頭去到尾嘅。即係經常都係老婆， 即係有冇錢都有女人嘅。 係啦，因為佢即係老婆走佬，即係走佬啊，女朋友俾人撬咗啊，呢都係佢常見嘅話題嚟嘅。 同埋補充少少除咗話題之外咧，佢音樂形式都表達當時嘅生活咁樣兩者都好唔同嘅。如果城市藍調嘅話，可能就話整齊啲啦 ，upbeat 啲啦，多啲舞曲咁樣嘅元素啦。但係佢鄉村藍調嘅話咧，啲嘢係好重複啦，好 mumbling 啦，谷物舊 暗暗沉沉 沉沉沉啦。咁其實係反映緊當時嘅可能田野間嘅生活，朝九晚六，而且你啊派同你打工啦，你唔係自己選擇可以啊。開間鋪頭做幾多生意都 OK 咁樣樣，即係啲嘢就好重複，一樣一樣嘅，咁又有啲做翻呢件事出嚟啦。 哦，所以你哋叫慘島係嗱，所以 blues 係咪有種就係慘嘅意思？係 嘅，blues 本身即係 blues 呢個字，即係大家都覺得係憂鬱啊、抑鬱咁樣。咁我哋嗰陣時揀呢個名其實諗咗好耐嘅，因為香港冇人搞過藍調，我哋即係第一次有人搞。咁我哋嗰陣時就諗咗好多字，呢個就係我哋覺得好代表到香港嘅嗰種氛圍。我認為香港好似即係 even 早一年，即係都好似硬係所有嘢都好似冇乜出路啊，愁雲慘霧啊。咁我覺得 blues 好得意嘅 ，blues 雖然係一個喺啲即係唔開心裏面生出嚟嘅音樂，但係佢唔一定係咁慘嘅。好多時嘅你唱就啲唔開心，你係抒發你嘅唔開心，而唔係沉醉喺你嘅唔開心裏面。真係有句説話係即係。你可以 play the blues， 但你唔一定 live the blues 嘅。 嗱，因為佢哋今日揀咗幾首嘅作品，咁佢哋係有刻意編排嗰個 rundown 嘅，都 好勁㗎，有故事㗎。 係啦，喂，第一首係叫 Baby Please Don't Go， 係啦，點解擺喺第一首咧？係咪最歷史悠久㗎啦？呢首 係呢個係就有個原因啊。 係， 佢係一首民傳統嘅藍調歌曲嚟嘅，講上係傳統，甚至乎係邊個原作都 揾 唔翻啦。 OK， 跟住啲歌詞係咁俾人改啦。咁佢直至有一個版本係留低咗俾人唱過嘅咧，係1935年啦，已經咁樣樣。嗰、那個唱歌叫做 Big Joe Williams， 咁佢係一位農夫嚟嘅， 即係 part time 音樂人嚟嘅咁解。 係以前其實好多時黑人未必係全職做音樂，因為你見裏面嘅最早期藍調咧，早到不得了嘅咧就係、是。有形式依家都保存到嘅，叫 call and response 嘅藍調。你見啲句子重複，一個唱一句，下一個咧可能係和應咁嘅意思。咁、因為田裏面咧，其實係佢仍叫 work song， 就做緊嘢嗰陣時坐緊地啦，一個就嗌，咁其他人就和佢唱。 哦， 有啲山歌嘅， 係啊係啊，其實啲山歌民謠都係好共通，有啲咁嘅特點。 而且佢係好 practical 啊，咁樣做嘅話，工作會更加有效率咯。按照佢哋嘅講法， 大家有啲必啊， 有個穩定， 日子會容易啲過。 同埋呢一首歌影射嘅意象咧，同埋 Andrew 啱講嗰啲老婆走佬啊嘅食嘢咧，好有關係嘅。佢係講一個黑奴要面對佢嘅愛人離開嘅時候一個心境咁樣，所以就叫 Baby Please Don't Go。咁佢當中有好多 symbols 咧，都係同嗰啲早期嘅藍調人。 是 嘅生活好有關係，例如 shackles 啊，即係鎖鏈啦，跟住嗰啲地方名啦 ，rolling fox 啊，咁係一啲黑奴比較聚集嘅地方啦，喺嗰度做嘢啦，咁樣樣，咁就體會到嗰個 氛圍啦。 OK，所以嗱，如果我哋今日即係都係 weekday 啦 ，feel 唔 feel 到慘？ 都係係啦，咁我哋睇下呢首歌會唔會令到你更加慘啦，定係冇咁慘啦？咁啊，將個時間交俾阿 Tommy 同埋 Andrew 啦。 Please don't go. Now, baby, please don't go. Now, baby, please don't go back to New Orleans. You know I love you so. Before I be your dog, before I be your dog, before I be your dog, get to wait out here and let you walk along.Please don't call. You brought me way down here. You brought me way down here.Brought me way down here, bow to rolling fox and treat me like a dog. You know your man down gone. You know your man down gone. You know your man down gone. Back to country farm before the jack goes on. 有種高級的感覺，我都 有高級又慘。 我係好想可唔可以開支 whisky 俾 我？係啊 ，OK， 聽呢啲時候真係有酒喎，發現 好襯嘅，真係有， 係咪好襯啊？ 係咪真係 whisky 啊？而家 我都想啊， 我諗 唔到 OK， 開工唔飲酒嘅 正經地方嚟嘅， 可以喺佢哋音樂節嘅時候，你就可以即係飲住酒，然之後去 enjoy 成個感覺， 係 咁樣。但係我想知道咧，因為阿 Tommy 一你聽佢講嘢啦，但然之後你唱歌嘅時候係另一把聲嚟喎。 是咪噶？ 好有趣呢件事。 大家可以去搜到音乐 Facebook 睇 Tommy 个样子。我头先忍唔住同 Eric 讲， 好斯文啊！ 佢用边度发出呢个声音？因为真系唔似系你个人嘅声啊！你明唔明啊？ 呢、這个可能听歌影响到啦，即系唔一定要系啊，喺美国出世啊，做黑人先可以有嘅。 系 24个俾你啊！唔同人格出晒嚟， 但系油尖黄金毛领系佢条招数埋大 range 嘅。你谂下呢件事几咁奇妙？ 好分裂啊！呢、這个 好撞啊！ 喂，但系我哋头先讲咗咧，就系即系 blues 啦，即系佢哋今次就系希望将件事带翻去 country 啲。 冇错。 咁头先提话，即系佢哋因为今次有少少 camping 嘅元素啦。Andy 就系佢今日都系有少种 camping 感觉嘅服饰上。 系你运动过佢两个好多喎， 撞咗顶帽添啊！ 系啦，但系你自己又系嗱，你中意 camping 啦，但系咪都系中意蓝调音乐？ 啊，系。其實因為我都喜歡聽藍調音樂，而本身我又認識阿 Tommy， 咁所以就有一次睇睇 show 嘅活動啦，我哋撞到，不如話我哋可唔可以一起咁樣搞一個户外版㗎？即係你哋第二年會唔會搞啊？你哋咁跟住我你可以傾下，咁就傾下傾下就促成咗第二年今次呢個户外版嘅 version 啦，咁樣 咯。哦，但你自己有冇係特別迷戀係邊個年代邊個時期嘅 blues 嘅？ 有冇研究㗎？ 我又冇 Tommy Andrew 佢哋咁研究得咁多，咁但我自己中意聽嘅話，我中意聽後期啲嘅，即係可能話玩聽一啲可能一啲比較慢啲嘅，即係 slow blues 嗰扎，即係可能係啲 BB King 啊佢哋嗰啲，即係可能有啲玩得比較快啲嗰啲，我又 因為比較中意慢慢聽嘅嘛，即係我唔係想比較相對冇咁 technical 啲咁嗰啲，可能等等嗰類咯。 OK， 同飲 whisky 差唔多啦，所以先見到個 whisky 佢係 dab 住咁樣咯。 係啊，以為真係有 有冇啊？咁樣嗰啲喂，咁但係你哋三個各自係幾時開始接觸係 blues 嘅音樂？阿 Tommy 講先。 係我係高中嘅時候，我記得嗰陣時爸爸咧會去大陸買翻版碟嘅。 係。 做咩出埋版？ 海關唔該， 因為真係揾唔翻只碟噶啦。咁我買一隻 Johnny Hooker， 係一位冇玩得先，有一位戰前開始就玩藍調嘅黑人。係，咁啊，somehow就有一隻佢嘅碟買咗翻喺屋企，咁啊擺入 CD 機聽，對呢個聲音留低咗個印象咯。嗰個時候都未知呢個叫做藍調音樂，因為只碟冇寫明，淨係話係呢個人嘅一隻合輯咁樣樣。到大嗰啲彈吉他啊、夾 band 啊 ，trace back 翻先知道原來呢個叫藍調音樂咯。 同埋因為其實佢中間牽涉好多係歷史上面嘅事情啊嘛，所以你如果去介紹啲歌嘅時候係有好多歷史 background， 係啊， 係可以再發掘出嚟 嘅。係嘅， 爸爸好高級啊！我哋爸爸買翻版碟都係四大天王 啊！咁啱買中一隻先至。 佢都求其買嘅，都係一個美麗嘅誤會， 緣分咯。咁啊 ，Andrew 咧， 我咧就後啲嘅，我其實係大學臨畢業嗰年啦。咁我呢度就本身有夾 band 嘅，我 Tommy 本身夾過對 band 嘅。但係 anyway 之後咧，我哋就冇夾過去 exchange 啦。咁之後翻嚟咧就冇人冇物，即係所有嘅關係都斷絕曬咁樣。咁就有人鬧我夾 band， 咁有個朋友叫 Ram 嘅。咁佢都係一個即係香港玩 blues 玩咗好多年嘅人。咁我哋夾一對咁有對 band 嘅 Shake That Thing 夾到依家。咁我就嗰陣時開始先至。慢慢學玩，然後慢慢其實我係去到搞呢個 festival 先至認識多好多啲文化嘢咯。因為你去玩，其實你未必會知啲歌詞點解啊，知道歷史咁樣。咁啊，慢慢慢慢學啦。 係咯，因為 Tommy 知好多， 佢知好鬼多㗎， 係 個歷史老師咁樣。 好老啊，唔想要呢個多。 系一个识做油尖旺金毛领嘅历史老师咯， 佢仲有对 band 系 Stranger Well， 然之后又系另一种 style 嚟，因为几咁多元化呢单嘢。 变态啊！ 我哋转头问多少 Andy， 睇下佢又同即系 blues 嗰个渊源系几时开始啦咁样。因为之后咧有第二首歌嘅，叫 Dead and Gone， 系啦。咁啊，介绍点解拣呢首嘅其实咁。 哦，呢首系我自己歌嚟嘅，自己写嘅。咁會寫嘅原嗰陣想做嘅事情咧，就係頭先咪講話啲 country blues 好重複啊，影射翻當時嘅生活啦咁樣。咁我就想嘗試扮翻呢個事情出嚟啦。咁所以首歌係得一個和弦啦，一個節奏咁去到尾啦。 咁話題上嗰啲即係你都 feel 到一種抑鬱啦，一間聽歌詞你會見到。 Dead and Gone。 係啊，佢都好抑鬱嘅，其實佢另外一面阿Tommy。咁啊，喺啲藍地都好啱佢嘅性格，喺度咁樣反映咗出嚟。 係。咁你譬如聽完之後會唔會有種出口啊？你自己就寫完呢首歌嘅時候。 會嘅，係會 feel good 咗嘅，即係其實唱每一次唱完之後都會 feel good 咗嘅。 系， 佢系一件正面嘅事情嚟嘅。唱完下， 我好中意佢临尾呢个，佢系一件正面嘅事情。 有 个渠道，有 个渠道抒发到出嚟咧，另一个渠道。 系， 我哋用三个最老土嘅就包装，跟住呢首歌， 系 好正能量啊！ 好老土啊！ 佢即刻走啊！ 冇人信。 将个时间交俾 Tommy 同埋 Andrew 啦。 My own pace with my lips. take out my own pace with my leader. You can catch me up once I'm on the road. You can catch me up once I'm on the road. Gonna be too late trying to turn around. Gonna be too late trying to turn around. When you come around, I'll be dead and gone. When you come around, I'll be dead and gon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阵召集人陈子杰昨晚在旺角怀疑被人以铁锤施袭，现时仍然在医院留医。副召集人黎恩浩到医院探望之后表示，陈子杰一直清醒，他的头部有三至五处伤口，身上没有骨折，但骨骼受伤，需要继续留院和做物理治疗。第一号引述陈子杰话：知道网上有好多对于佢遇袭嘅消息，部分系针对社会上某个群体要追究，但陈子杰呼吁唔好私了，强调问题嚟自制度嘅暴力。佢又引述陈子杰话：听到好多市民表达希望星期日嘅游行能够顺利进行，佢希望警方尽快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立法会议员欧乐轩早前被指喺旺角怀疑用大声公袭击一名警司，令对方耳部受损。被控两项袭警罪，案件朝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说，为免涉案警员被网民起底或欺凌，要求将涉案警员匿名，但辩方质疑控方要求，又指如果担心被起底，很多案件都要隐姓埋名处理。裁判官认为需平衡公众利益和彰显法庭公义，将案件押后至到12月12日，欧乐轩获准以现金5000元保释。事发在7月7日九龙反修例游行结束后，大批示威者转战旺角。当时欧乐轩和另一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在现场要求和指挥官对话，被指与警员一度发生推撞。事后欧乐轩涉嫌在凌晨近一点在弥敦道和登打士街以及咸美顿街交界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员和警司。在台北，法务部发表声明，就香港女子在台湾被杀案呼吁港方秉持追诉杀人犯罪的执法立场，在案中疑犯涉及另一宗案件刑满释放之前，积极继续羁押追究追诉。台方将在对等、尊严以及互惠的基础上，迅速提供本案在台湾的相关证据，以便港方得以充分掌握台港两地全案事件证据，以查明事实真相，依法追究刑责，实现公平正义。声明又说，台方就案件透过法务部经由陆委会向香港政府提出两次司法互助协请调查取证，至今未获港方回应。而涉案的香港居民在案发之后已经潜逃回港，陆委会向港府提出遣送被告到台湾接受精审，亦都未获回复。欧盟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英国和欧盟的脱欧谈判能否取得突破进展成为峰会焦点。在英国首相约翰逊前往布鲁塞尔期间，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说，假如在具争议的北爱尔兰与爱尔兰边境问题上事态没有进展，该党不能够支持约翰逊提出的脱欧协议方案，但就说会继续与约翰逊政府合作，希望得出一份合情理的协议。报道说，欧盟认为协议草拟文本中的法律用词似乎已经准备妥当， 分析就指出，假如约翰逊能够同欧盟达成协议，并希望将协议带回英国国会之后能够顺利通过，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至关重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16点，升152点，成交金额6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5点，升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0.6跌4毫，建设银行6.3升2仙，盈富基金27.75升2毫，友邦保险75.5升4.5毫，美团点评90.7升2.5毫，汇丰控股60.75升6.5毫，新鸿基地产116.4升2.2毫，中国平安94.75升4.5毫，中移动66.2升2.1，安踏体育74.35跌3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92，澳元0.679，加元1.32，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1点，跌21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14美元，卖出149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讲比较塞车嘅消息啦。咁喺新界嘅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咧，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因为道路事故，而家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就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近香港单车馆。之后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轻铁各条路线咧今日都系维持行驶，班次系15至20分钟一班。咁705、751同埋751P 线咧喺天水围区会改。道行驶，751线喺屯门区就唔停有外站噶。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创智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车龙就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医院桥底方向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这个是发生在不是家庭的故事，一个关于兄妹的故事。 我们仔仔不离机， 我们是女女不晓停。 虽然我们常常闹交， 但是我们好锡大家的。 还是一个关于神鸟的故事。 大家好，我就是那只不得了啊 Polly， 我成日都想帮忙，但是次次都是越帮越忙啊。 想知道我们不家上上下下会发生什么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日結堂第一段咁寫就出事咯。 誒，私分開頭呢啲引子嚟嘅啫，後面嗰啲先係氣慾啊！ 你咁講就唔啱啦，因為一段關係如果開錯頭嘅話，可能好麻煩噶。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有情人，私分崔杰彤会同大家讲下开错头啊！ 你做咩眼湿湿啊？你唔好喊啦，我明噶。 On a Saturday night，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三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咧，我哋继续有我哋今日嘅三位嘅嘉宾啦。 系啊，个组合名叫 ATA 啊。 哇 ，OK 喎， 我一路睇到个名，我想一路望住，系可以做一个男子组合咁样 嘅。系啦，有 Andrew 啦、Tommy 啦，同埋 Andy 嘅，系啦。咁啊，头先讲咗少少，就系佢哋呢个系第二届嘅惨岛蓝调音乐节啦。咁啊，讲介绍咗少少 blues 嘅音乐啦。头先我哋未问阿 Andy 嘅，你又同呢个 blues music。點樣開始結緣？點解會有趣喎？想認識多啲喎咁嘅咧？ 哦，因為其實我啱啱以前讀中一讀書嗰陣時咧，咁就會成日放學咧就去蒲嗰啲琴行啊，蒲琴行。 係 咁咧，跟住之後嗰陣時就認識到一個副經理，嗰個琴行副經理咧就俾咗啲碟我啦。咁就真係芸芸之中嘅其中一隻碟咧，就啱啱我所講嗰個B.B. King。咁我突然聽，一啲係唔係我以前聽嘅嘢嚟嘅喎？即係可能我中一中二聽嗰陣時嗰啲歌真係偏向東洋嗰邊，即係日本嗰邊嘅 東洋嘢， 東洋咁樣嘅， 咁即係可能係啲 J-Rock 啲咁嘅嘢嘅。咁突然間佢俾一隻咁嘅碟我聽，咁特別嘅，咁係因為我自己以前又係彈吉他嘅，咁我就發覺呢、這個 B.B. King 佢又會又係唱又係彈吉他，跟住突然間呢、這個聲好特別，跟住我就開始就去揾再揾多啲呢啲類型嘅碟嚟聽，久而久之就開始中意咗呢個音樂咁樣咯。 哇！咁你身邊啲朋友嗰陣時，就係佢哋可能聽緊第二啲嘢啦，佢知道你聽 B.B. King。 係其實係嗰陣時突然之間係你聽緊嗰啲咩嚟嘅？即係唔啱聽嘅，即係其他朋友啲其他嗰陣時嘅 band 友係唔啱聽喎，嗰啲咁樣。咁直至到再讀上去之後去，咁就認識咗多啲其他嗰啲音樂朋友咧。咁就哦，原來。我唔係好孤單嘅喎，原來好多嘅喎，好多朋友都有聽呢類型嘅喎，咁樣咯。 但香港嗰個 blues 嘅 community 係多唔多人參與呢件事啊？其實你哋認知， 老實講咧，多就真係唔係好多嘅。咁我哋上年其實已經好努力去發掘啦，然後我覺得我哋即係都盡量去 build 翻 community 嘅。都好得意，香港其實佢從來冇成為一個好主流嘅嘢。但其實咧好多歌手咧，偶爾都會有啲歌咧係 blues 嘅，即係譬如再舊啲嘅，有譬如李克勤會有試過有唱 blues 嘅。 卢冠廷一定有， 卢冠廷啊，即系好多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有啲 blues 味嘅歌，或者甚至 blues form 嘅形式都系 blues。咁但系咧 ，blues 就从来冇呢个落地生根咁样。咁反而 blues 有个亲戚咧叫 rockabilly， 即系许冠杰嗰啲。咁啊，其实系 blues 嘅即系仔仔嚟嘅。咁讲到香港咧，其实个 community 咧就曾经有位我谂都几出名嘅教父级嘅叫 Tommy 钟。咁喺香港开过唯一一间 blues 嘅酒吧。 喺系咪尖沙咀？ 尖沙咀嘅。 系 不幸啊结咗业啦咁。咁啊，但系即系因为佢嗰阵时曾经二零零几年咧系都有个 blues community。但系自从嗰间吧咧即系冇。之後其實都沉寂咗好即係十年八年，咁啊，我都上年開始我哋加埋有其他人一齊講啦探訪，咁 咁就依家起碼多啲人學啦，多啲人講，多啲人聽，起碼就算你唔係玩，你都會嚟即係學會欣賞下個文化咯。 嗯，所以通常用嘅樂器就譬如講吉他就 common 啲啦，大家都會知啦。 係， 萨克斯風咧係咪都係其中一個 common 嘅樂器會用？ 好有趣呢、這個。萨克斯风并唔 common 嘅，其实喺 blues 入边，特别系早期嘅时候， 阴功， 因为贵。 呢个原因绝对系其中一个啊。 嗯， 咁啊难修理啦。如果喺乡村嘅时候，啲人啲乐器好多时候系 DIY 嘅。 嗯， 一碌木棍啦，上面绑条绳啦，咁就系吉他嚟噶啦。 哦， 或者上年我哋有请过一队 band 喺台湾嚟嘅，咁其实都系啲欧洲美国朋友啦。咁佢哋嗰队 band 咧玩嘅乐器全部好原始，举个例有吹水壶啦。有 吹水壶系 有音嘅，即好似你吹啤酒樽咁样。 哦， 咁系其实嗰阵时嗰啲农村嘅咗只乐器。 嗯， 仲有一件乐器咧，佢嚟到香港先整嘅，制造出嚟。呢件系喂啊，佢系买一个好大嘅水盘， 系 锯一个窿，插一支嗰啲锄头柄落去，加条嗰啲行山嗰啲橡筋，就系一支 bass 咯。低音， 即系佢就弹嗰个橡筋，就 系 有 bass 嗰个 上上落落就系 bass。 哇哦！ 所以讲， 即系当日我都有睇嗰场 show， 系诶好即刻 focus 咗落去嗰支嘢度，好特别咁样咯。 佢谂住 Andy 即刻里面整一山系嘅， 呢一啲全部都系乡村生活嘅家用品啦。其实咁相比起嚟 ，saxophone 就一件好奢侈啲嘅乐器，所以入到城市嘅时候咧，先多啲常见嘅。 哦 ，OK， 即系譬如萨克斯风系有，即系譬如对比啦，譬如铜管乐好多时系三个掣活塞，萨克斯风系二十几个掣，仲每个掣咧有皮垫有剩，要维修咧系好困难。 哦， 咁所以点解萨克斯风几时开始真系出现咧？其实系黑啱啱讲入城啦，五六十年代我哋会叫 Chicago Blues， 系 又开始啱啱插电啦，同埋初头咧萨克斯风有个好即系有好有坏嘅特质，就系佢好大声，即系你冚咗吉他隔篱喺度唱咧，你基本上佢可以翻屋企隔耕田嘅。 赶住咗其他人啊！ 系啊，咁咪好霸道嘅。咁但去到插电，咁大家都插电，咁咪斗大声咯，焚啦。咁萨克斯风就开始出现啦。咁慢慢同埋咧，有嗰阵时有个文化叫 big band。 系 big band 咧，即系 jazz 都好多嘅。咁其实 big band 点解出现就系嗰个 ballroom 啊，成啊个 hall 好大。 系， 因为佢唔够声，咁所以佢就揾咗几十支 horn 出嚟。咁慢慢 horn 咧，即系都成为咗一个即系主流嘅嘢。 系。 咁啊，加埋二戰後啦，好多即系 jazz 都有影響嘅，譬如 bebop， 令到即係好多獨奏嘅管樂咧，都即係更加重要。係咁啊，好多時就銅管，譬如喇叭啦，即係小號同埋萨克斯風，就慢慢都喺即係 blues 上面咧，就落地生根嘅成個樂器。 你 feel 到佢好愛音樂啊？ 我 feel 到佢好愛萨克斯風啊！ 係咁 sell 大家，係 咁 sell 係啊，好了解嗰個工具同埋自己嘅戰友咯。 我哋轉頭一間研究下佢嗰只萨克斯風，因為佢係好有歷史感嘅。嗰時哇咁鬼 vintage 嘅嗰件事咁樣，但係呢個時候佢哋有第三首歌準備咗嘅，係啦，呢一首歌叫做《校浪》。 佢就係一個佢唱嗰個咧叫做 T-Bone Walker。 嗯， 咁佢活躍嘅年代啊，已經去到四五十，甚至乎六十。咁就係好似 Andrew 所講，啲黑人入咗醒揾一份更加好嘅工作，想揾更加多錢嘅時候咧，咁就係佢就係其中一位咁樣嘅例子。咁佢啲佢喺出現嘅地方，通常都係 TV studio 啊、ballroom 啊、成啊，咁啊係流行化咗好多啊。咁佢啲音樂咧有好多管樂聽嘅，有好多管樂嘅編曲聽嘅。咁同埋啲主題內容咧都同啲享樂嘅事情相關多啲嘅，佢仍然都係會呻個 個女人走咗， 個女人走咗， 都係都係永恆嘅話題， 都係會呻自己冇錢啊！不過到最後聽咧特別明白咧，其實佢係開心啲咯，佢係有 同埋佢啲歌好得意，即係有一類 blues 嘅分支叫 jump blues，jump blues 咧就係攞嚟跳舞嘅，咁都係比較即係。入咗醒之後先 得人 出現， 係有間 club 啦，咁樣然之後可以有錢啊嘛，同埋 冇錯。 咁我呢個時候將個時間交俾佢哋，就為我哋演繹呢一首叫做《校浪》啦。 Baby, how long has this evening train been gone? And so long, so long, baby, so long. Mm-hmm. can see the green grass up on the hill, but I ain't see the green back on the dollar bill. And so long, so long, baby, so long. 繼續想問我杯酒去邊啦，我啲酒咧， 同埋聽到佢自己不斷唱個歌名，真係會記得首歌叫《How Long》。 係啦，喂，但係頭先提到咧就係嗰支 saxophone 啦，係好 vintage 喎 ，Andrew， 你嗰支係咪古董嚟嘅？真係 都古古地嘅，我知應該係七幾年，我都唔記得七幾啦。咁係一支法國牌子叫 Buffet 嘅，咁啊。我知就嗰時 eBay 翻嚟，其實咧就即係撞到鬼五馬六，但係我覺得個聲咧又好有佢温柔嘅地方嘅，咁所以我都一路 keep 住咗呢支咯。 好鬼靚啊！佢嗰支，因為我影相俾你上網自己睇翻，係啊， 但係我想問有冇咩特別嘅？即係佢係即係法國牌子啊，七十年代呢件事 有嘅。其實咧好多我有三支啊， 三支都係呢個牌子啦。 唔係三支，有支仲過分啲嘅，有一支係新啲台灣牌子啦，另外一支啱啱嗰支啊。第三支係一支100零幾歲嘅 saxophone， 嗰支係一支美國牌子出嘅。咁嗰時其實係啲即係中價低價 model 嚟嘅啫，只係但係拎翻嚟用，佢三支好得意，個聲就會好唔同咯。最舊嗰支咧，其實佢相對薄切切啲啦，但係咧就會老味好濃嘅，好 raw 嘅。咁啲掣都會少啲，其實冇咁方便嘅，咁樂亦都冇啲咩人體工學啊，即係100年前乜都唔識。咁我呢七幾年就啱啱踩界啦，開始人體工學咧擺落啲樂器度。 人體工學嘅意思即係， 即係譬如咧啲手位撳得舒唔舒服？ 哦 ，OK， 因為我廿幾個掣，但有十隻手指，咁究竟點樣可以一隻手指點樣擺得可以合理少少咧？係咁樣咯。咁即係啱啱話第一支就係老味濃啦，第二支係細緻啲啦，第三支台灣嗰啲係即係暗啲。咁喺唔同音樂會揀啲唔同樂器嚟用 咯。哦，好勁啊！ 我哋今日就淨係見識到其中一支， 係啊，中間嗰支。 係啦，咁另外嗰啲唔知睇下個 festival 入邊佢哋會唔會有啲唔同嘅演出嘅時候， 有機會 見識到。 係啦，咁但係嗱，我哋知道嗱一個 festival 啦，頭先維期一段時間啦。咁譬如喺個 camp 入邊係除咗有音樂嘅部分之外，咁仲有冇其他嘅活動？你哋係籌備當中咁樣？ 我哋亦都會有。我哋講到明話戶外版啦，我哋戶外版嘅話，我哋自然就會有露營嗰 part 啦。咁我哋到時當日就我哋由今年就變咗由一日變咗成兩日，就 overnight 咁玩嘅。咁而我哋除咗有音樂嗰 part 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會有 boost dance 嘅工作坊啦，同埋我哋仲有其他唔同嘅工作坊，關於戶外嘅工作坊。咁嗰啲工作坊我哋亦都會嚟緊陸續陸續咁就會會介紹俾大家啦咁樣咯。 OK， 所以 blues 係除咗係唱歌彈樂器，仲有跳舞嘅元素嘅。 因為原本咧啱啱話俾黑人其實初頭係耕下田啊，即係揾啊即係享樂啊抒發下咁樣。咁嗰時佢哋有個種地方咧叫 juke joint，juke joint 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啲鐵皮屋嚟啫，好垃圾嘅啫。咁樣佢哋放工收工咧，裁完個田咧就去嗰度就劈下酒啦，唱下歌啦，跳下舞咁樣嘅。咁咧跳嘅舞咧就係 依家我哋叫 blues dance 啦。嗰陣時其實冇咁有系統嘅。blues dance 咧好得意，佢即係繼承咗好多即係非洲文化上嗰啲動作。舉個例子，即係身體唔對稱，我即係雖然我錄音好難示範俾你聽，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到嘅身體唔係跳芭蕾舞咁兩隻手係左右對稱。咁咧，佢好多嘅黑人，即非洲啊，甚至係即啲美洲原住民，即係撈埋好多嘢，而形成嘅一種舞，比較係 casual 啲嘅，係咁樣。 Okay, 所以到時譬如有 workshop 啊等等，就大概話俾你聽有啲咩 signature 嘅 move 啊。 冇錯啦，我哋希望咧，即係可以係玩 show 之前，大家學下跳啲基本嘢。咁去到 show 你咪即係其實好隨心嘅啫。曾經啲黑人都係咁隨心，自己摁下就 隨咗啲舞出嚟啊。隨個起舞， 係、okay, 但係咪仲會係有一個演出係同 blues 係 啊係啊，我哋咧今年其實會搞三場 show 啦。咁啱比較大嗰場就係過夜呢場啦。另外兩場咧，一場咧會喺間茶餐廳搞嘅。咁咧就有嗰種地踎嗰種味道啦。 係啊，你嗰啲老味色素公可以攞出嚟。 係啦， 茅台嗰啲都可以攞埋出嚟㗎啦。 超級老嗰種地踎。咁另外一場咧就有少少唔同，我都未試過搞嘅，就係啱啱講藍調跳舞 blues dance。咁咧就會喺一個尖沙咀嘅地方啦。咁我哋就會先係又係跳舞班。咁然後我揾咗就係我自己有隊 band 叫 Shake That Thing 啦。然後另一隊咧啱啱就話係 blues 嘅親戚，就係 Rockabilly 嘅有隊 band 叫 Boogie Playboys。 哦，係 啦。咁我哋就兩隊 band 都係好啱跳舞嘅。不過一類係叫藍調舞，一類係叫做 swing swing 啊 Boogie Woogie 啊咁樣。 咁你哋係會跳舞嘅。 我就好努力學過一次，咁啊手腳唔係太協調啊。 Andy 咧， 我係扮識跳嘅啫， 即係摁住啦， 摁下摁下。 我最期待嗰個係 Tommy， 零啊， 冇逼佢啦，乖啦。 我哋見到啱唔同嘅音樂風格之外，佢會肢體語言上面嘅演繹。 中學嘅時候體適能，我係全班拉筋最差嗰個嚟， 硬到咁啊！ 好彩你唔係同我中學，可能我會差過你。 喂，嗱，咁所以如果譬如你有興趣，即係了解多少少，即係藍調音樂嘅話，咁你可以即係佢哋有 web page 啊、Facebook 啊，你就可以了解下啦，咁樣。咁啊，最後啦，你哋揀咗仲有一首嘅作品嘅，叫做 T-Bone Shuffle。 係，咁佢同上一首啊 ，How Long 都係同一位歌手叫做 T-Bone Walker 啊。T-Bone Shuffle 咧就快啲嘅 blues 嚟嘅，更加適合跳舞嘅歌嚟嘅，同埋佢係一個好流行曲嘅 structure。 係。 前面有段前奏啦，中間係一個唱，跟住有一啲副歌咁樣嘅東西啦，同埋係好聽到管樂嘅運用嘅，因為佢有一段專為管樂而設嘅一段樂句啦，咁樣樣。 咁啊，呢個 T-Bone Walker 咧都 好中意佢嘅節奏，從唔到佢咁樣， 估佢唔到，停啦，停啦。 但係你合作無間喎，你真係同佢， 識得耐啊， 即刻接 左右喎。 其實唔使眼神接觸㗎，你哋 已經估到佢。呢個 T-Bone Walker 好得意，佢係一個好有幽默感嘅一個藍調樂手。佢之前試過係有個因為 T-Bone 咁啲人，即係我即係鋸扒嗰陣 T-骨扒啊嘛。咁佢隻碟係叫咩咩 rare？ 死火啦 ！How rare？How rare 系啊，咁都系即系面头咧，系一个封面咧，系真系一块好生嘅 T 骨牌， 所以有几生啊？ 系啊，咁食埋佢个名，咁一个好城市好有趣。你见到啱 T 骨牌，你都系好城市会玩嘅嘢啦。 OK， 所以嗱呢个你就可以即系慢慢，你见到头先第一首嘅时候就慢啲啦，然之后越嚟越有嗰种即系 vibrant 啲嘅感觉啦， 越嚟越有钱啦，开始可以食下。 同埋补充多一样嘢啦，呢首歌系可以留意歌词啊，因为当中讲 ballroom 啊 ，have a dance 啊，全部都系啲。開心嘢跳舞 ，happy 仔 呢首歌喺當時可以想象佢係一首舞曲嚟嘅，甚至乎係同一開始玩嘅啲 country blues 係兩個方向， 冇陰功嘅同埋。 咁我哋現場嘅時候咧，就可以睇下 Tommy 到時一間去轉頭嘅時候嗰個演繹，究竟佢係有幾活潑咧？咁樣，喂，咁我預祝你哋呢個第二屆嘅慘多藍調音樂節係順利啦、成功啦， 係 啦。咁啊，如果你有興趣知多啲，就自己揾佢哋嘅資料。 係啦 ，OK， 咁咪多謝曬有 Tommy 啦、Andrew 啦同埋 Andy， 多謝曬三位 ，thank you。 baby, let's have a natural bow. Let your head down, baby, let's have a natural bow. Cause when you're not happy, it ain't no fun at all.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your honey, a good shuffle can kill. Tell what might happen, that's why I like to sing. 天气预测：天晴，下周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34点，升170点，成交金额68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5点，升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1.4，升4毫；建设银行6.31，升3仙；友邦保险75.8，升7.5；盈富基金27.85，系升3毫。美团点评90.35，跌1毫；汇丰控股60.9，升8毫；新鸿基地产116.1，升9毫；中国平安94.9，升6毫；中移动66.05，升9.5毫；安踏体育74.5，跌1.1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5，英镑10.037，瑞士法郎7.9，澳元5.331，加元5.95。新西兰元4.956，欧元8.6913，每百日元兑港元7.2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1点，跌21点。港金现价报139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74美元，卖出148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另外啦，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南塘道介乎比雅道一段咧，来回方向是比较多车噶。在九龙方面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是相当之多车的，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那段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 另外在将军澳环保大道，因为道路事故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提一提大家啦，喺尖沙咀有一宗嘅水管急修，就系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第一同埋第二线咧系封闭咗噶，咁就系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嘅第一、第二线，因为要做水管急修封闭咗噶，咁驾驶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同埋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又或者是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日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做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一台用一用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中风造成的影响呢，主要就是视乎脑部受损的位置和范围而定的。有阵时会令到患者永久丧失活动的能力，譬如话瘫痪啦，甚至乎是致命的。 虽然中风患者事前通常都没有任何病征，不过你可以透过以下的方法去确保心脏和血管健康的。 不要吸烟，保持均衡饮食，进食低脂肪的食物，减少进食含高盐量的食物， 减少饮酒，定期做适量运动，控制体重，争取充足的休息，避免精神紧张， 控制血压水平，再加上定期的身体检查，那就可以减低中风的风险了。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又嚟到星期四咯， 系啊！ 你以为升学企划嗰啲预告又完咗？ 仲未啊！系啦，学生完咗啦，同事完咗啦，之后真系到啲歌手啦。 系啦。 想哭到声音也变沙，不顾身份怪责他，暂时未能乐观，好好放下，不必放下，伤口发芽，千不要管他。必须处理吗？惨痛的歌唱够他，是同类同样会感到害怕。分担一下，不可感化，摊开你伤疤，别 爱未平复不快，无需一个夜晚已长大。此刻可以借我发泄和依赖，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失恋这脆弱极容易了解，这分钟痛苦别介怀，很失败让我分享你病态。知总有方法代替他，洒脱一些放弃他，最又能尽快适应淡化，一丝不挂，始终牵挂，不管眷恋他，代价谁都失恋到大，下沉未算坏，一公升眼泪未平复不快，无需一待夜晚已长。 即系我哋持续吊人咧，都吊咗都成三个月差唔多啦，系嘛？都系关于呢个升学企划啦。即系计揾我哋啲同事上嚟讲完啦，又揾啲学生上嚟讲完啦。咁我哋第三个合作单位咧，就梗系揾啲歌手上嚟讲下啦。今日我哋有其中一位合作嘅歌手就系吴浩康。Hello， 你好。 Hello， 喂，我想知道你开头即系听到喂升学企划，即系同啲大学生一起夹啲嘢。我想问当时你第一个反应系？ 喂，我覺得喂好啊，即我自己都係一份子咁，即搞到我都好似個沾染到啲書卷氣咁，沾染到啲大學嘅氣息咁。我開頭係咁嘅心態咯。 哦， 咁我冇乜嘢特別嘅 expectation 嘅。 係，但你當初譬如你知道要教佢就係 Kong U 呢班嘅同學啦，第一次見面啊等等嗰啲時候，佢哋係咪已經好著弱啊？定係比較係咦？我哋睇下，不如阿 Deep 你想做啲咩先啦、啊？边种啊？佢哋系 开头佢哋系谂住个嗰个范围同埋件事个主题，佢哋系谂住帮我做啲嘢嘅。 系， 而我真系问佢：你哋打算喺边个我嘅专业领域度帮我？ 系， 我已经有一班有经验，亦都有专业技术嘅一班人。 系， 咁你觉得你哋额外仲可以多咗啲咩啊？嗱。 系，咁佢哋点答啊？ 佢就静咗。 佢正咗。咁定係話還是我哋一起去做一件事，去為社區又好，為某一啲人都好。咁我話呢個你哋去諗咯。但你話大方向為我做一啲嘢，我從來都唔相信做一件事完完全全為自己會係、會係會 work 嘅，因為咁樣好單向嘅，冇人會同你玩嘅，冇呼應嘅，冇交流，唔會有合作，亦都唔會有人參與到件事。咁、所以，不如我哋一齊諗一啲嘢，就係我哋係一個 team，、而我係 team 嘅一份子，大家打算同我一齊去創造啲乜嘢嘅嘢？咁我哋從呢個方法去諗咯。我話你為我做，咁死啦！我公司啲同事冇飯開啦，全部俾你做曬啦啲嘢， 啲嘢就要直接嚟啊！加入英皇嘅大家庭啊，可以咁。 即係我唔係串佢哋啊， 我明啊，我明啊，我明啊。 但係佢哋需要，即係我都希望佢哋明白，就係話做一啲我哋有用嘅嘢，發揮到自己。 系，同埋因为本身嗰个成个声乐企划都系希望系大家合作做一件事出嚟，即系唔系话我哋帮你做 production house 啦，或者做 PR 啦，唔系一个咁样嘅方向咁样咯。咁但系譬如因为最后咧就系同康益嘅学生咧、一齐就系邀请咗一班嘅义工团体啦、就去你哋一个叫高桥晚宴啦咁样。咁、你有冇款去到谂下、其实有到冇啲咩义工团体啊？你又好想向佢哋表达一啲嘅心意啊，诸如此类嘅可 平安中的那班有班工作、這個我自己都很想，因為他們其實都很辛苦的，亦都很想是、我們嚟緊成班人延伸下去的、有些具體的東西，就是例如、我們會 group up 一些很想做義工而未必可以拿到那麼長時間出來的人、我們可以解決到交通問題，例如幫他們做一些運輸的工作、例如哪裡突發性有些義工可能不需要技巧的、有些崗位不需要技巧的、你會欠多少人、我們這裡有多少會員在 ready、可以去 support 不同的慈善團體啦，或者你哋有冇嘢漏咗，係咪需要人幫你攞翻啲嘢？喺邊一區？我哋有冇 support？ 有冇人喺嗰度可以幫佢做到呢件事？即係我哋好想喺無論係平安鐘嘅裏面嘅嗰班工作人員也好、義工也好，或者甚至乎其他嘅慈善機構都好，我哋希望我哋呢個會，我哋呢一班人由今次呢個 kick off， 今次係喺高桥晚宴裏面去去多謝呢一班呢一班義教嘅老師，去俾一班小朋友去 enjoy 下，可以睇下分享一下一啲佢哋平時練嘅成果，就唔單單純純一個表演咯。啊，原來一啲老師好用心，出心出力出錢之餘，佢哋仲係有成果嘅，啲細路仔真係學到嘢。咁所以好想去分享佢哋呢一個艱苦經營翻嚟嘅。對於我哋係一個學習成果啦，咁但係對於嗰班義教嘅老師嚟講，呢啲係佢艱苦艱辛、艱苦經營出嚟嘅一啲成果，咁啊真係好想去沾染一下，去分享一下。咁就喺當日佢哋啲小朋友都有表演，咁希望延伸落去嘅係一啲實際嘅 support。 喂，幾好喎、因為我哋開頭以為都係啊，會唔係完咗呢個 project 就完咗啦、但係喺阿 D 嘅心目中，其實呢個只係一個開始， 係有啲延， 繼續有事情可以繼續發生落去，幾好個持續性。 我哋嗰日做完 presentation 去咗食飯， 係 咁我其實 打邊爐啊嘛， 係啊，其實成個打邊爐都係用食去呃班小朋友，用食物呃班小朋友坐低嗱，又會又同人哋講，其實咧件事做得好好嘅，不過咧。如果咧呢件事係單一一個 event 嘅話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基本上只係高興咗一場。OK， 如果你話呢個係一個開幕式嘅話， yeah. 其實我哋都只不過係高興咗一場。你話實際嚟嘅人喺走嘅時候，除咗感覺上之外，實際上有冇嘢多咗？有冇嘢唔同咗？冇。所以我哋今次其實係冇，唔係一個 action 嚟嘅。OK， 我哋以後每以後做嘅事係會。更加關鍵性嘅，係、啊，唔係一個晚會加許下或者做個平台大家交流，想乜你做個平台交流啫，大把平台交流，佢哋成日好得意噶。呢班同學仔咧，而家未做之前咧，就好多諗法係做唔到嘅，一係諗得太大。一係太多私怨喺裏面，即我私怨，即係佢哋好多有陣時有啲個人嘅諗法，個人嘅嘢想表達，即私底下嘅怨氣，呢個叫私怨啊，即係嗰啲暗地裏嗰啲抱怨嘢，咁好想去有陣時都會想發表下，想宣泄啦，即未必係政治，好多好多好多奇怪嘅嘢，咁但係我哋走得埋一齊，只係因為一件事走埋一齊啫嘛，咁我哋就淨係談嗰件事咯，咁就希望係 多啲人加入，同埋俾佢哋知道其實持續貢獻係好難嘅。佢哋而家已經擔心緊點樣攞公餘嘅時間出嚟。我話你哋都幾搞笑嘅，你哋都未知佢做乜就擔心冇時間。 系咯，即系唔系好多时间挥霍嘅咩？ 如果我哋谂到条桥系，或者谂到个贡献嘅方法系，我哋马上起动，并且系真系伸手，就做到嘅嘢。咁点解我哋唔系谂呢样嘢咧？系咪先？咁所以佢哋其实都好大空间去成长咯。咁但系睇佢哋去处事，佢哋讲嘅时候就低啲嘅。做嘅時候咧，原來都 OK 嘅喎。不過佢哋係好中意俾 deadline 趕死自己嘅。 啊，係 係。係啊，佢哋好中意趕死自 己。我哋當然讀書都係咁啊，有陣時會。deadline fighter 嚟啊，大家都係。 係咯，呢個係同自己過唔去啊嘛。係係啊，呢個同自己過唔去啊嘛。咁佢哋會，我相信嚟緊都會好大進步咯。咁同埋。唔係希望嘅，嚟緊都真係會實踐我哋嘅下一步。我都好想下年嘅再有，如果真係下年再有呢個 program 嘅話，我哋呢一個出品，呢一個參加者，我哋呢一個 group 嘅人都可以係大家嘅一個素材咯。 搞到續集咁樣咯。 係啊。 但嗰件事我想考下佢嘅。你記唔記得咧 ？Show day 就嚟開始嘅時候咧，你話又見到一堆嘢冇人執到。跟住你問啦，冇人應機咁樣，然之後咧你就自己衝咗去執呢件事，你記唔記得㗎？ 記得。 你記得呢件事啊？ 因為班同學有講， 有講到呢件事㗎，佢哋。 我執俾佢哋睇。 因為佢哋話嗰陣時覺得好感動，因為見到你唔係點人做嘢，自己落手做。 我唔係想佢感動，我想佢慚愧啊！ Oh no！ 身上大白肉、 oh no！ 你哋唔需要感动啊，仔女，唔系你哋想象中咁嘅，系想你哋惭愧嘅啫。 嗱，呢个先系真正社会运作嘅模式嚟噶，话俾你听。 因为咧，其实我哋做得个 high table， 如果我哋咁重视呢件事嘅话，我哋会唔会容许个场有一嚿二嚿嘅 器材喺度咧？ 而我哋其实喺不远处就有个地方安放。 嗯， 到底有冇谂咧？定系做咗件事就算咧？ 系 咯，咁。唔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著上嗰個 green gown 去參與一件咁嘅事，就希望如果係可以做得到嘅都做。咁但係我同大家講，大家好似冇反應，咁我咪趁一個大家都見到我搬嘅地方，再加上我幾分嘅演技，好忙亂咁搬。 哇！我覺得佢哋。一定要睇嗰個電視播出嘅版本，睇下啲仲特登做咗啲乜嘢喺入邊啊！ 十二月一號嘅時候喺港視31咧，就有一連六集嘅呢個《星河企劃》啦。我好希望到時呢一幕係剪翻出嚟， 同埋 repeat 三次，阿啲特登過去執嘢執俾你。 我話俾你聽，只要佢剪咗落去，我自己會整個 美 肌內部，我自己打攞翻錢落嚟，剪一啲，我哋自己內部傳完。 但最後就真的要多謝阿Deep啦，今天分享了他這個 side of story 啦。 咁 更加多即係因為中間係一個真人 show 嘅形式啦，咁可能可以睇到多啲啦。咁同埋就我真的期待你呢一個campaign， 即係繼續有延續嘅空間，係啦。咁等我哋又會多啲 inspiration， 做多啲有意義嘅嘢。 好， 係啊，多謝曬Deep今日 ，thank you。 天故事结尾，撑过刻骨的分手戏，我唱过活却如死，苦海里没氧气，偶然重拾放手的勇气，救活了自己。今天故事有你，我此生都可捐给你，爱字却未有提起。单恋已是旧味，情缘从没永久的奥秘，那用再自欺？情愿每日说你好吗，我好吗，有好吗，我心碎如麻。难道问句你好吗，晚安吗？抱拥吗？每晚会一起吗？离合聚散，每秒每刻都变化。做对爱侣，只得一刹那，却会残留于我，余生的一场牵挂。 不必壮烈激斗，见你找到终生所有，我便会静悄流走。即管照做好友，长留源自细水不会流，爱未会罢休。谁在说万句你好吗？我好吗？有好吗？衷心思语吗？难道问句爱惜吗？痛惜吗？叹息吗？你我会厮守吗？离合聚散每秒每刻都变化，无说问你只需一刹那，你会残留与我余生的一场牵挂。谁料最后你碰到他，结识他，爱恋他，醉心于笑话，为时问句挂心吗？放心吗？狠心吗？看你那天出嫁，红叶乱舞，见证世间的变化，还到某晚某天秋去也，与你重逢说句还好吗？还好吗？ 听过嚟自伍浩康呢首最新嘅派台作品啦，作品嘅名称叫做《船头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第一次佢仲有好多。 入行三十几年，蔡一杰仍然有好多新尝试嘅。嚟紧唔止系佢第一次单拖开 show 啦，呢首新歌仲系佢第一次朝早录音，而且去到北京录制弦乐嘅部分。 没有伴侣无需孤寂。 作曲系祝奈玛利亚，填词有林若玲，编曲何炳顺，监制何炳顺，加上蔡一杰自己。上榜暂时六个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蔡一杰独行派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表示，放宽按揭证券公司按揭贷款的楼价上限，是希望给有意置业人士多一个选择。在现时楼价高企的情况之下，市民要量力而为。对于在政策公布后有业主随即封盘，陈凡说楼价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经济、就业和供求等等。对于政府加快推售余下的租置屋邨单位，陈凡相信吸引力大，至于折扣和定价仍然要房委会商讨。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被问到政府为何一改过去做法，未来愿意积极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地建屋，他表示过去涉及收回土地条例的司法复核，政府都胜诉，是由于做好把关，确立土地是用作公共用途。他说未来政府会更大胆，以幅度更广、速度更快的方式研究收地工作。两名警员和一名前警员涉嫌在北区医院病房袭击一名62岁男子，在沙田裁判法院再提堂，裁判官将案押后至12月12日，被告获准以原条件继续保释。三名被告分别是25岁的欧国伟、24岁的邓文谦和30岁的林奕星。欧国伟和邓文谦各涉及一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林奕星就涉及一项串谋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三人暂时无需答辩。控方指 仍然未能够取得受害人的精神及心理报告，希望裁判官颁令让控方拿到报告，但裁判官表示自己无权力这样做，案件押后至12月被控方继续索取医疗报告。民阵召集人陈子杰昨日在旺角怀疑被非华裔人士袭击，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谴责行为野蛮和残暴，并为陈子杰的健康祈祷。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表示，站在香港人的一方，会继续争取维持香港平等、和平和和谐。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学生会举行集会，向上个月浮尸将军澳海面的一名15岁职训局女学生致哀，现场有百多人参与，有银发族代表上台发言。退休中学教师谭先生表示，代表银发族参与集会，表达与年轻人同行，为香港的民主自由打拼。前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杨宝希认为，用常识都能够判断全裸女浮尸是有问题，质疑警方为何能够说无可疑。他希望尽快就事件召开死刑庭，找出真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8点，升184点，成交金额721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5点，升三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冇起跌。建设银行6.31升三仙，友邦保险75.75升七毫，盈富基金27.8升两毫半，美团点评90.9升四毫半，汇丰控股60.9升八毫，中国平安94.9升六毫，新鸿基地产116.1升九毫，中移动66.05升九毫半，安踏体育74.65跌一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5，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加元1.319，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81，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1点，跌21点。港金现价报。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1美元，卖出1,48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新界咧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因为道路事故，而家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嘅交通仍然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清水湾半岛。咁就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而家交通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清水湾半岛。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近住隧道后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咁另外，香岛道近住门牌34号一段啦，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深水湾道同埋香岛小竹对开。咁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其余各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提早喺今晚嘅10点结束。咁机场快线咧，而家系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同埋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噶。咁但系由晚上嘅10点起至到尾班车，机场快线只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中间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系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嘅4:42。新闻嚟嘅咧，有嚟自卢海彤啊，收到响《Come What May》呢一张嘅 EP， 有呢一首嘅 single 叫做《不怕》。讲嘅其实都系嗰种嘅坚持啦，而因为当你坚持去做一件事嘅时候，你身边有好多唔认同你嘅人，佢哋会尝试去到阻挠你，甚至系攻击你。有阵时会令到你质疑自己究竟自己做得啱唔啱啦，又或者究竟我仲敢唔敢继续行呢一条路咧？或者呢首歌就可以话到俾你听，就系、是、无论你系当事人又好，又或者系目击住呢一件事情发生嘅，又或者系只系当事人嘅同路人都好，呢一首嚟自卢海彤嘅《不怕》，可能就系帮到你讲出心入边嗰一句嘅说话。嗰句嘅说话就系、是、你咁样做系唔会令到我惊嘅。欢迎陈建安有句新嘅派台作品。 我今日开头都系讲，其实呢首歌系记录住除咗青春之外咧，就系、是、嗰种求变嘅决心。作品嘅名称叫做《以青春之名》。身边其他人阻住你嗰啲，以为自己很有善心去到提点你嗰啲，自己消化过唔啱听嘅话，即管就当佢哋系讲紧废话啦。 输入某个程序，情绪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 跟住揾嚟有 Blaster 新嘅排台作品。 想话其实干脆，唔出声感觉冇咁受罪。生命其实有限，点解要虚耗于无谓言谈之间？祈求先生 ，Rabidum Bumbum， 下气何气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舍，下气何气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 作品名称就是废话的代名词，叫做下气何气。 得罪仍要讲句，唔该谂谂佢咪别顾虑，忍耐其实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Rabidum Bumbum。 情嘅部分，咁我问下你叻人嘅共通点系啲乜嘢啊？今日第一首歌教你，叻人咧通常就唔系好多嘢讲嘅， 揀你有 9M88 作品，歌曲名称最高品质静悄悄啊。 有时候要懂得闭嘴，就算眼角忍住余味，扒拉上嘴巴的拉链，放下执念锻炼自己道理直线，喝一口茶吃一块糕，想学会豁达，时间不嫌太早，你心中渐动感性的步伐，把思想生活万事皆可大，如他们赢了世界的规则，让我们不发育的规则，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学观察人心的侧写， 那些新高度如何推开机会，马上读懂他们招数，有认识心理的苦衷，声响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这样穿过云霄，要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无名指，轻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风水无痕， 很好，很好，我很好，没事的 ，I'm OK， I'm OK。哎呦呦， 我有一把尺，要忘记羞耻才放下面子。Every day's my birthday， 我喝两三杯就会醉。夏天好热，我脱衣服冬天盖棉被。我是一张纸，禁住着赤，静默着黑，那是我自卑。橡皮擦，不听妈妈的话，也不是都不听，是先不听，再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哼 ，Yeah， 饭可以随便吃，但话不能够乱讲。哼 ，No。青菜不能煮太久，煮太久了没有营养。有，不要加太多。丑态化重要的时刻 ，I don't like losing control， but I still chill。You got freedom， are you sure？ 最高品质，轻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学观察人心的侧写。向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穿过云霄我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风水无痕，很好 台湾一句好出名嘅冷气机广告啊，就系歌名嘅最高品质静悄悄，就系讲紧叻人咧，通常都唔系好出声嘅。喺个值得你多多留意嘅华语女歌手，佢叫做9M88 ，featuring 有 Leo 王嘅呢一首作品。之后都系一个好叻嘅女歌手啊！呢一再咧，佢想做一张关于女性嘅专辑，就揾嚟周耀辉合作咗一张专辑嘅歌词啊。 世界叫我寂寞，宇宙可有烟火，亮起来可有另外的理想国。人类怕我犯错，时空可有交错，想起来可有另外的。 说，看似冷面好难过，你很里面更闪烁，有太多还没发生过，有个美好的我，在某年某月某日生，有年年月月日日过，有太多还没发生过，有个美好的我。 简直有周笔畅的作品，歌名叫做《一体》。 生命